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36集，赌局之祸。刺眼的雷光如一道道荆棘划开漆黑的天幕，在那只异变蜈蚣怪的横冲直撞下，古宅后院早已被破坏得千疮百孔。然而纵使那蜈蚣怪再如何扑腾，却始终无法摆脱那道盘桓周身的赤色魅影，这令那只妖魔变得更加狂躁不安。哼，真不愧是杂种妖骨，还真是耐打。饕餮轻哼一声，在又一次躲过那蜈蚣怪的毒牙后，反手一拳击中了蜈蚣怪的下颚，后者顿时发出刺耳的哀嚎，整个身体再次飞了出去。游戏差不多该结束了吧？饕餮看了眼后方江瑶等人离去的背影，随即转过头，冷眼望着那只咆哮的妖魔，手心中隐约燃起丝丝暗紫色的妖异焰火。浪费了我那么多时间，你说我该怎么料理你才好呢？震耳的嘶吼再次响彻天际，只见那蜈蚣怪像是被激怒了似的，忽然猛地挥动起背部那三对巨翼，一时间狂风四起，四散的残垣断壁顿时随着狂舞的飓风被凌空卷起，狠狠地向下方的饕餮砸去。而饕餮则依然不慌不忙，只见他轻松躲过了落下的几块巨石，随即身形一闪，刚准备跃向半空，但就在此时，他却忽然瞥见不远处失去意识倒在废墟中的阿星，眉间微微一皱，伴随着木石撞击与爆裂的巨响，后院的房屋再次倒下一片，飞扬的水雾与碎屑将饕餮的身影瞬间吞没。而这时那只巨大的蜈蚣怪却忽然像是觉察到了什么，忽然扬起脑袋望向的远处，随即猛地振翅窜入半空，朝着宅院外的某个方向飞驰而去。麻烦。饕餮的身影轻轻落在了废墟的一角，手上还拎着昏迷不醒的阿星。他望了眼逃走的蜈蚣怪，刚打算追上前，但又突然刹住了脚步，猛地回头看向了身后的某个方向。狂风骤雨依旧呼啸在沦为废墟的后院上空，看似空无一人的黑暗中却隐约弥漫着某种危险的气息。饕餮微微眯起双眼，沉默地凝视着黑暗，但最后还是没说什么，扛起阿星后便身形一闪，朝着蜈蚣怪逃离的方向追击而去。磅礴的雨声中隐约混入了一道清脆的脚步声，只见一枚黑影默默伫立在废墟的一角，冷冷地望着饕餮离去的方向。黑影冷笑着，随即再次慢慢退入黑暗，最终淹没在了凄冷的雨夜之中。 到了，就是这里。 狂风暴雨中，一条被塌方山石吞没的小路出现在江瑶等人面前。 这里两面环山，前方的路又被堵了，我们要怎么出去？ 陈思淼望着四周被雨水冲刷的松松垮垮的山土，不无担忧地看向江瑶。 我们不是要出去，确切来说正是要利用这里的地形完成那个计划。 江瑶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枚小小的红瓶，里面装着的正是先前从赵敏敏那里要来的少许血液。 等等，你该不会是想…… 一见到江瑶拿出那枚红瓶，吴老六的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没错， 就是你所想的那样。江瑶一边打量着四周的地形，一边说道，那些虫子分身应该还没有那么快流到未央城里，如果在这里滴下巫祝之血，应该就能把周边流出的那些分身暂时吸引回来。 你疯了，咱们刚才好不容易避开那些虫子地雷，你现在竟然想主动把那些虫子引过来。 吴老六瞪大了眼，一副快崩溃的样子。 完了完了，老子今天非得被你们害死不可了。 那个，我的血虽然能暂时吸引那些虫子，但一旦被雨水稀释完，恐怕那些虫子依然还会涌向城里。 赵敏敏小心地说着，语气也是相当犹豫。 你真的确定那个计划能成吗？ 我不能完全保证，但要挽救未央古城，就只有这个办法。 江瑶四下查看着，终于在一处山坡脚下停住了脚步，随后转头看了眼身后古宅的方向。 没时间了，我们开始吧，敏敏，拜托你了。 赵敏敏咬着嘴唇，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口中开始咒语轻念。而江瑶见状也不再磨蹭，随即拧开红瓶，将其中的血液洒在了山坡的一隅。稀嗦的碎响在血液落地的那一瞬间从四面八方迅速传来，江瑶扔下空瓶，立马招呼着众人退开数十米。只见上千只细小的蜈蚣开始从草丛里、从山石下、从雨水中纷至沓来，密密麻麻，仿佛一群疯狂的嗜血行尸，朝着山坡下的血液迅速积聚。 快快啊！ 江瑶看着越聚越多的虫子，再次转头焦急地看了眼古宅的方向，而洒落的血液在暴雨的冲刷下很快淡去，恐怕不消片刻，那些虫子便会调转枪头，涌向手无寸铁的江瑶等人。 我要不再挤一点？ 赵敏敏一看情况也是有点着急，做事就要拔下发簪，再次割破手掌。但此时却听一阵诡异的轰鸣由远及近，朝着众人的方向急速飞来。 来了！ 众人神情一动，不约而同地抬起头。妖骨的嘶吼响彻云霄，伴随着一道巨大的阴影掠过头顶，只见那条浑身是伤的蜈蚣怪突然从天而降，朝着下方堆积成山的虫堆冲了过去。怪异的声响再次从蜈蚣怪的身体传来，不出所料的是，那些原本还在为巫祝之血疯狂的虫形分身们又一次被蜈蚣怪的异响所召唤，纷纷掉头爬上蜈蚣怪那巨大的身体。仅仅眨眼之间，四散的虫子便尽数融入蜈蚣怪的背部，而蜈蚣怪那三对早已千疮百孔的翅膀也在那些虫子的自我牺牲下开始渐渐趋于恢复。 就是现在！ 随着江瑶的一声令下，陈思淼手中的弑神铭文再次亮起，只听砰砰两声剧烈的撞击声响起，蜈蚣怪上方那原本就已松动的土坡顿时崩塌，还没等那怪物来得及飞入半空，便被轰然塌方的山石砸中，随即彻底掩埋在洪流般的山土中，再无动静。 成功了！ 见到那蜈蚣怪如计划般被瞬间活埋，众人的脸上顿时闪过一丝兴奋的表情，而江瑶悬着的心也终于稍稍落了下来。 哎呀，小哥，可以呀，连环计呀！ 吴老六摸着油腻腻的长发，殷勤地拍了拍江瑶的肩膀。 你是咋想到用那怪物来吸掉那些虫子的？ 之前云叔也说了，那些虫子其实是妖骨用妖气具象的分身，而先前那妖骨变身净化前正是吸收了附近的分身才办到的。 江瑶解释道， 所以我猜或许对于那妖骨来说，那些虫形分身其实是一种妖力粮食，一旦妖骨受伤， 很可能会把那些四散出去的分身吸收回来作为能量补充，而我们的目的既然是要召回扩散出去的虫子，避免流入未央古城，那么最好的召唤者便是这只妖蛊。 你就不怕那只妖蛊增强实力后对我们大开杀戒？ 陈思淼摇摇头，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而且你怎么会断定那妖蛊之前会受伤，需要补充妖力？ 所以我之前才说这是一场赌博。 江瑶笑了笑说道，我来这里时就观察过这里的地形，对于设置陷阱的成功率我心中多少有点把握，至于那妖蛊会受伤这点我倒并不怀疑，唯一担心的是怕某个家伙出手太快，把那妖蛊提前干掉了。 哼，比起担心我出手太快，不如担心下你自己的小命。 突如其来的震荡毫无征兆地从众人脚底爆发，随着某道赤色魅影从天而降，江瑶赫然发现那堆掩埋着蜈蚣怪的山土竟然开始层层崩塌，只见一对猩红的毒牙从山土中破土而出，一只残缺的蜈蚣脑袋再次缓缓地钻出土堆，死死地盯着众人。 区区这点伎俩就以为能搞定那玩意儿，有点常识好不好？ 饕餮的嘲讽声再次响起，只见他一把将手中失去意识的阿星扔给了江瑶等人，随即转身面对着那只伤痕累累的蜈蚣怪，脸色似乎有些阴沉。 这我…… 面对饕餮的数落与眼前讽刺的现状，江瑶顿时有些无地自容，想说的话也一时哽在嘴边，半个字都解释不出。 还不快滚，真要打起来我可管不了你。 江瑶说着微微俯身，再次打算冲向那只奄奄一息的蜈蚣怪，但此时云舒却突然站了出来，一把拦住了他。 等等，那妖蛊有点不对劲。 怪异的声响鼓动得愈加频繁，只见那蜈蚣怪却忽然定住了身子，对着众人一动不动，而在他那渐渐暗淡的三对血瞳中，江瑶看到了某种危险的波动开始由内至外愈演愈烈。 不好，快趴下。 爆炸的巨响震彻天际，将江瑶的呼喊彻底吞没。